第十课，我到日本去了。 Dialogue， 听说你到日本去了。 是啊。 你是为什么去的？ 是去玩的。 你是一个人去的吗？ 不是。我是跟两个朋友一块儿去的。 你们是怎么去的？ 我们是坐飞机去的。 现在到日本去玩的人多不多？飞机票好买吗？ 现在去的人不太多。飞机票不难买。 你们玩的怎么样？ 我们玩的很好。 你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我们是昨天晚上回来的，所以现在很累。 你到哪里去？ 我到学校去。 你走路去啊？ 是啊。 为什么不开车去呢？ 这个时候，在学校里停车的地方不好找。 走路去不累吗？ 还好，我们学校离这里不远。 Narration， 大明，昨天早上我跟父母一块儿从台湾坐飞机到日本来了。我们是在飞机上吃的午饭，飞机上的饭很好吃。这两天我们开汽车到很多地方去玩，我父亲开车开得不错。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国。我母亲说日本离台湾不远，她要坐船回去。可是我父亲觉得坐船太慢，船票也不便宜。我想坐飞机跟坐船都好，都很方便。美美上。 Vocabulary， 一，到，我要到学校去上课。 他已经到家了。 二，了，张太太到美国去了。 三， 玩， 小孩子都很喜欢玩。 四，跟谢先生跟谢太太都是德国人。 五，一块儿，我不要跟他一块儿去日本。 六，怎么，你的中文名字怎么写？ 七，坐，我爸爸是坐飞机到法国去的。请坐。 八，飞机，他说坐飞机很有意思。飞。 九，票，请问电影票一张多少钱？ 十，怎么样，那个饭馆的菜怎么样？ 十一，什么时候？他什么时候去美国？时候。 十二，回来。我哥哥昨天从德国回来了。回去。你现在要回去吗？ 来。我朋友很想到这里来学中文。 十三，昨天。他昨天没到学校来。天。 十四，晚上。昨天晚上你念书了吗？晚，晚饭。王先生不常在家吃晚饭。 十五，累。今天我觉得很累，想坐车回去。 十六，走路。他很喜欢走路去上课。走，他很累，所以走得很慢。他昨天已经走了，回日本了。 十七，开车。李小姐开车开得很快。开。 十八，停车。这里不可以停车。停。 十九，找。你在找什么？王小姐找我一块儿去买东西。 二十，还好。你的新房子离学校远不远？还好，不太远。 Supplementary vocabulary. 21. 早上。他明天早上不做事。早饭。 22. 从。那个学生不是从日本来的。 23. 午饭。中饭。我常常在那家饭馆吃午饭。五，上午。他明天上午不能来这里。中午，下午。 二十四，船。我不喜欢坐船，常常坐飞机。 二十五，火车。我们要坐火车去台中玩。火。 二十六，公共汽车。从我家到学校有很多公共汽车。公车。 二十七，捷运。我要从台北车站坐捷运去101大楼。 28，明天。明天我有事，不能去他那里。 29，已经。王老师不在台湾，他已经回国了。 30，看见。你昨天看见珍妮了吗？ 31，今天。你今天早上是跟谁一块儿来学校的？Syntax practice. 一，来，去。从，到。我从家里来。你到哪里去？一，请你到我这里来。二，你从哪里来？我从东一路来。三，我们不从家里去，我们从学校去。四， 我从楼上到楼下来吃晚饭。 坐，我坐火车去。一，你怎么去？我坐公共汽车去。二，他坐船来吗？不，他坐飞机来。三，你们开车去还是坐飞机去？我们坐飞机去。四，你坐捷运来学校吗？不，我走路来学校。 来，去。我来学中文。我学中文去。一，你去做什么？ 我去买报。 二，他买什么去？ 他买笔去。 三，他到你家来做什么？ 他来念书。 四，我明天要到图书馆看书去，你去不去？ 好，我也去。 二，了，他已经来了。我昨天看见他了。一，他已经走了。二，他们都已经回家了。三，我昨天去看电影了。四，我们今天早上学中文了。五，孩子昨天念书了，也写字了。 了，我已经吃了饭了。一，我已经买了书了。 二，爸爸已经看了报了。 三，妈妈已经做了饭了。 四，你昨天已经给了我钱了。 三，没有，我今天没吃早饭。一，我昨天没看电视。二，他今天早上没到学校来。三，昨天我们没唱歌，也没跳舞。四，昨天下午我没在图书馆看书。 四，还没呢，还没有呢，我还没吃午饭呢。 一，我还没写字呢。 二，我还没给你钱呢。 三，老师还没回去呢。 四，今天的报我还没看呢。 五，你看书了吗？你没看书吗？你看书了没有？你看书了没看？一，他昨天来了吗？他昨天没来吗？他昨天来了没有？他昨天来了没来？二，你吃早饭了吗？你没吃早饭吗？你吃早饭了没有？ 你吃早饭了没吃？ 六，是的，我是昨天买的书。我是在那家书店买的书。我是跟我姐姐去买的书。这本书是我买的。一，这本书是谁写的？二，你是不是坐汽车来的？三，我是从法国来的，不是从英国来的。四，他是昨天中午来的，不是晚上来的。五，我昨天是在饭馆吃的晚饭。六，今天我是跟朋友一块儿吃的中饭。